又翻嚟老蛇毒女嘅第二节，系我系 Albert， 我系奶昔， 阿小咪， 阿公主。 喂，头先咧好开心吓，估唔到原来阿奶昔小姐系有做过呢个人体模特儿嘅，即系好意外，即系佢哋系咪即系一系志愿者咧，就唔会点样审查啊嗰啲，即系唔会点样筛选。 咩意思啊？ 唔系，对唔住，即系你点解会 join 呢样嘢咧？我想问。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画画嘅，我自己本身都有画素描嘅。 系。咁所以有画男啦，系咪啊？ 咩啊？有啊，嗰度有画男仔啦。 OK。 咁所以我觉得 得嘅男嗰啲质素又， 通常咧你拣得呢啲系会肥噶。其实是会揀肥的人，因为肥的人呢，你们可能有个错觉，可能瘦的人身材好就会很多东西画，其实不是的，在我们艺术角度呢，肥的东西是啦，因为它很多叫做你要画渐变呢，就是那些。 不是产皮纹。 是啦。 即是难画一点的那些。 是难画一点的，不是那些艺术。角度比较高一点的，是啊。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我开头都以为，哎呀死了，我自己唔够肥喎，会唔会唔好睇 咧？得噶啦，我哋都冇乜，我哋都冇乜志愿者，哎得啦，整翻你啊咁嚟啦咁样。 冇错啦， 冇几多人肯嘅，大佬即系五廿几人瞒住咁啊，唔着衫咁样，即系。 所以趁后生嘅时候做咯，你而家叫我做真系有啲问水啊。 都仲得噶嘛？而家 虽然我都有健身嘅，但无谓啦，已经年纪大啦， 即系冇乜信心，冇乜信心啦。 系啦，而家大把一模一样噶啦，啲人嘅样。 啲医生都整过晒先至嚟，得啦，我整过噶啦 ，OK， 嚟啦， 冇错啦，冇错啦。 喂，咁样喂，我哋倾第二样嘢啦，唔好等啊， 写字 啦，唔好成日写你个波字。 系啦，成日 喺度画 画，喺度谂住。 你讲开画画，你个 pat pat 系咪可以夹到支笔嘅？ 哦，夹啦。 点解咁问咧？ 因为原来最近咧，日本咧系有间有啲系练括约肌嘅嘢，就系攞支笔嚟夹屁股瘦身功。 佢系点样改善线条啊？即系改善个啰柚嘅线条， 应该系可以练。 唔系点样先嗱？形容一下先嗱，用个 pat pat 嘅嗰条罅 去夹稳支笔， 稳支笔。 咁做咩动作啊？跟住 系啦，咁就唔喐咁企喺度啊？ 咁就首先就即系将一啲条状嘅物体啦，或者攞支铅笔夹喺最深处，跟住用力就夹，即系用屁股嗰个力量 咁样。 唔 使整，佢啲铁头功嚟噶。 O K， 但奶昔系好似可以做到咯。你头先我哋睇过， 真系噶， 系我示范咗头先。 系啊，我做到啊。 但我冇睇到啊，即算啦，我都系 被你有老婆嘅，唔好睇啦。你有老婆嘅，唔好睇。 佢话原来咁样循环做三次训练咗，就会有好惊人嘅效果咁样啦。 惊人效果 咩？惊人效果咧就唔好提啦。 一做就即刻有 系边方面嘅效果先得嘅，即系咪突然间做咗，跟住咧就个线条咧突然间变咗由 I 字变咗 S 型啊咁样。 系啦，即系女士做嘅应该系训练咗嗰个线条嘅，咁 即系令个 即系个啰肌个线条就 系全部线条系更加靓同埋紧致嘅。 哦，原来咁样。咁我想问，咁我想讲下咧，以前咧有啲女性嘅朋友会同我讲就话，喂你女仔点样睇个男仔靓唔靓咧？佢原来睇个啰。 是 不是对即是女仔其实看个男仔哇个啰啊好正啊咁样即有啲女仔系咁样讲嘅，你哋觉得咧？ 啰柚啊， 喂，通常都睇样嘅，但系可能唔系应该咁讲，我都听过，因为点解依家咪好多人系健身噶嘛？咁、如果呢个样系天生你改变唔到，但系你身形各样嘅你可以靠只训练系啦，咁你仲可以。揀份即系要靓嘅位喺边咯，可以咁讲。 我会睇个腹咯，同埋个胸咯。 哦， 即系有朱古力，你就觉得啊正啦咁样。 冇错啦，我会觉得哇正啊佢。 我反而中意一嚿喎。 我其实我觉得冇所谓咯， 即系肥嘟嘟嗰啲 人 中意。 我中意肥嘟嘟噶， 即系我唔使一定好多肌肉型咯，系啦，其实都 即系太硬啦，咁样唔舒服，一揽埋去要暖淋淋先过瘾嘅。 假咁啊， 即系好似好刻意咁练到咁样， 同埋嗰啲人好完美主义噶，我觉得嗰种男。 哦，系啊，冇错啊，因为对自己有要求啊嘛。 咁啊，你要求都系自己要求埋我，你 我都惊，或者惊佢练到自己咁靓，跟住就开始 focus 喺我身上，因为我冇练过咁点啊？ 大佬，你 放心啦，我唔会 focus 喺你度噶。我练到自己好叻之后，都会 照顾你 嘅，系啦，照顾你 嘅。但我就会成日都会想同呢种人请假，譬如嗱，佢哋系好得意嘅，譬如话我净系想减好懒，跟住就话咁你就去练边一个边部机嘅边一种啦、啊，咁样咯。但我唔识嘅，系啊。 嗰啲即系要 花钱去嗰啲教练要花钱嚟教你， 但佢哋本身都是但系佢哋系专业嘅，因为佢哋自己本身 train 咧，好似话系有啲系都出比赛嘅，跟住佢哋就会自己本身已经系咁 train 嘅。但如果你问佢哋要拣边个位咧，咁就都可以 train 到。 有比赛添啊，即系嗰啲叫 美 师 系啊，呢只我有个朋友系、啊、即系如果 因为佢一攞咗奖嘅话咧，个价钱唔同噶、完全价钱系唔同噶啦。咁佢譬如今日收你3000元堂，咁佢攞咗奖就 5000元咯， 系啊5000元10000元噶啦，就会 系我先咁蚀底啫嘛，系我先咁蚀底，影相唔收钱啫嘛。 你系俾人影嘅，仲要俾钱添，你系咪啊？ 我冇俾钱， 即系你个 friend 俾嘅啫，我谂系嘛？ 冇啊， 冇嘅，即系大家都系义务嘅，哦， 大家义务嘅， 摄影师又出嚟义务同你影，咁你哋系义务除衫俾佢影咁样， 系啦，冇错啦， okay. 大家系中意嘛呢样嘢。 好，想问下，讲下其他嘢 都有。系咯，我哋近排咧，你哋系咪就嚟交税啦？你哋会唔会收到啲税单啊？嗰啲破财啊？ 我呢排系收红色炸弹咯，开始。 啊、即系你啲 friend 结婚啦、 哦？都系亲戚嗰啲。 近年尾嘅多啦，呢啲系咪？ 今年好年啊，系咪？ 年年都好年嘅喎，真系即系个岁， 咁有几个月份系好年。 出世到而家年年都好年， 因为 即系由我出世到。 因为好老实，你个商家佬一定要赚钱，年年都系好年嚟噶啦，唔会系猛年噶啦咁样。即系总之你结婚啦，系。 点解好年我都仲未嫁得出嘅？ 快 啦！问下 听众对奶色 有冇兴趣啊？大家 谂佢， 你一嚟执咗佢啦，大家 执咗佢， 系啊，可能执到噶，大家执到宝噶。 咦？喂，但系如果你收到炸弹，如果我出咗，你谂住摆酒啊？话又话，依家 哇，其实真系好辛苦噶，摆酒可以话俾你听。 啊，系你结过婚噶，摆酒点样辛苦？ 系极之辛苦，即系你。你唔系自己享受，即系大家都以为咧结婚咧系自己享受，自己另一半享受啦。但系其实咧，你系要首先照顾咗你嘅啲亲朋戚友嘅享受先。你系其次嘅，即系你虽然你系主角，但系你系其次嘅咋喺嗰度，其实系。 我听过无数咁多次嗌交喎，呢啲咁样。 嗱，我谂个主角就唔会点样嗌交嘅，好老实。咁当然而家就唔知点解有好多视频就话喂咩新娘又打唔知咩人啊咁样啦。 啲人情又话你少又 系啦，早排先有个唔知咩有个女仔白撞嘅走嚟成台喺度食嘢，跟住喺度发烂渣嘅，喺度打人闹人嘅咁样，即系 我真系唔识噶，即系 应该就唔识 香港人 咁样噶， 好似唔。 香港好少白撞嚟飲嚟食， 我都之前試聽過有啲 係電影係有嘅， 咁係啲 電影就話係啦，嗱去你想唔想食翅啊？想唔想去食咩啊？想唔想食鮑魚啊？求其上去，跟住求其揾個信封懟埋去，跟住入去食啦咁樣。 新娘嘅朋友 就入去食噶啦，咁樣咯，就有嘅。 喂，不過咧，你結婚都好啊，你啲兄弟咧一定大受呢個眼福啊，大眼福飽受眼福啊，因為有好多靚女啊嘛，靚女嘅伴娘。 其實我覺得精彩在咧，唔系自己结婚，反而咧系你去做伴郎或者系做姊妹或者伴娘嘅时候咧，先至睇到系最多嘢，因为你要安排好多嘢嘅。好老实，我都做过两次伴郎嘅。咁啊，当然啦，我有一次咧就话觉得哇，原来咧都有好多呢、這个 靓女睇 嘅，靓姊妹同俏伴娘 嘅， 我 真系会睇嘅、 okay ， 所以 一定会睇嘅。 所以就话依家好似话原来中国嗰啲闺蜜咧，反而系。唔想做伴娘㗎喎。 是啊，因为佢会俾啲亲朋戚友呢系虐待嘅。吓、 啊、 啦、啊、会俾佢性侵犯啦，同埋会俾因为系大陆嘅某一啲地方呢佢就话系习俗嚟嘅，即系要闹新房啊。 但仲要做 闹埋啲姊妹。 闹埋啲姊妹或者系自伴娘㗎。 伴娘都系鸡喎，大家有冇听过呢？即人人都系鸡咁样，成日都句句都系。 唔系嘅，因为佢当初呢就系话个新娘嘅姊妹咧就唔愿意做，因为 因为一去到就一定要俾啲亲朋戚友咧虐待嘅，咁太惨啦！成件事就话咁我不如系请一啲已经系风尘女子嘅女仔就做啦，因为佢哋唔介意俾人摸嘅，系啦。咁你唯有系咁样解决件事咯，如果唔系你就冇伴娘结婚噶啦。 哇！咁但系成件事就好假咯，即系姊妹假，即 假姊妹假伴娘。 咁问题你结婚你会想请鸡啊？我见个婚礼 上面有最开心嘅朋友啊，嚟即系庆贺下你啊。咁但系其实嗰啲全部都系假嘅，咁咪即系好奇怪。 喂，咁样咪好似一个好似可以做生意咁啊？我觉得咁对新人唔会变咗扯皮条咁样，即系攋一班鸡出嚟。 其实系一个性欲嘅 party 啫。 唔系咁冇办法嘅，因为咧而家发展到咧就系、是、早排咧好似有条片咧就直头系搞埋个新娘添， 哇！ 即系太过分，即系涉及成件事系搞到 即系融洽到咁啊！屋企 搞到成件事咧系成件事系简直系岂有此理到咧， 不知所谓啦，简直 不知所谓到唔知点啊！即系所以点解就算大陆嘅政府都好啦，佢都话喂你哋咁样搞唔得掂，即系你话你哋嘅风俗习俗都好，我哋体谅，但系而家文明社会系唔应该咁噶嘛。 好理解唔到啲咩风俗习俗要去到呢个位咯，要咁样搞啦，系咪借口嚟噶咋？ 嗱，唔知道成件事就系话总之而家有个趋势就话好多时话我唔搏啦。我唔搏啦，我总之我要保护我啲闺蜜啦，咁啊唯有真係我啲闺蜜就咪做返出席者嘅角色，就唔係做搞手啊伴娘啊姊妹嗰啲啦，咁样囉。咁我呢几年係几amazing， 我觉得几出奇嘅就係、是、我竟然发现呢係有女仔做呢个兄弟喎。是劲是好型的、哦、大部分。 流行了几年的了 是吧，就是这几年我才见到。 是 因为早十年前我都不见有的。总之新郎哥呢就找他兄弟的时候一定是找一些他就算不是很 fan 都好一定是找男性的。是啦，着西装咁样，咁跟住呢就而家反而呢嗰啲女性嘅兄弟呢就着起西装呢，我觉得好超型啊，超型啊。 我做过一次喎呢啲，即係都几好玩㗎喎，真係。 咁你 同啲男仔即係反而因为咁样即係始终女我自己就唔系好鍾意着嗰啲咩高踭鞋嗰啲嘅。 係啊，好辛苦啊，你着全日喎、 啊。係啊，你冬天 姊妹衫啊，你叫 姊 妹裙，姊 妹 裙係啦。 你冬天先攞你命啊，大佬！ 哇，你都唔知道，我哋兄弟都好攞命。我有一次就系话夏天，佢哋摆唔知八月定七月，哇，里边啊系可以服布咁流紧汗噶、 啊，即系夏天你哋攞命， 哇，真系攞命到啊！因为你一点点都要着件西装噶嘛，系咪先？即系虽然你里边可能完全唔着。都好啦，但系你里边定外边一定要拎件西装，哇，晒到啊！ 即系辛苦嘅，我都觉得真系。 系啊，即系好老实，结一次婚咧，你无论你啲 friend 辛苦，你自己辛苦，成件事就话系一定系啲亲戚朋友咧系叫最舒服噶啦。成件事。 但我真系接受唔到啲姊妹同埋伴娘系计咯。我完全接，我宁愿系咁样唔。 即系好似系一个人生嘅污点。哇！我结婚、啊，即系啲姊妹竟然系啲我唔识嘅人啊！直头系唔好话咩即系我觉得有啲贬义嘅，即系你叫佢做叫佢做伴游或者叫佢做叫做咩援交啊？可能你揾啲援交女孩嚟啦，咁样咁即系一啲职业女性啦，我哋 系咯，净系啲男性开心嘅啫，成件事听落都仲系系嘛？ 你如果讲到明话嗰啲系啊，可能仲离谱啊，搞到成件事，哇！我摆到明系啦，摆到明系，我仲唔去啊？咪蚀底大佬，我俾成千蚊 噶嘛， 我俾成千蚊， 好似话依家有价有市，咁就每次大约2000蚊台币。 一个 一个咁就除翻即系都500蚊一个人， 哇好平嘅啫， 唔系佢依家就讲紧一开始平啲，依家开始加价，所以件事又变咗一个生意 台币。但系我听闻其实台湾又唔系太过兴话恰一啲伴娘或者姊妹嘅，好似系大陆比较， 系咪都系大陆？但系佢个 价系用台币计， 咁样写， 因为台湾嗰个新闻 即系报道大陆嘅嘢咁样。 咁有啲就都5000蚊就即系变咗1000啦，即系几百到1000咁请一个咁样。 咁你会唔会考虑唔出席嗰个你个红色炸弹啊？ 会分分钟可能有唔知咩习俗 嘅。香港唔系嘅，香港 未去到咁。 唔系，相信话仲好似曾经讲过，山东有一个16岁嘅伴娘啦，咁就婚礼嗰日咧系俾10几个男伴郎嘅宾客系压喺张床上面，脱光晒啲衣服嘅。系咯，咁所以你又要请咯，又系。 嗱好，好老实，我喺网上面咧都睇过某一啲嘅影片咧，就系咧，有去嚟到侵犯佢嘅，咁但系咧就未去到性侵犯，即系可能摸啊，糟质佢啊，咁打啊，石啊，有嘅。是做呢啲咁嘅嘢。 所以你話中國人呢種心理素質都真係暫時都理解 不 到。 你唔明白啊？我哋現代社會係唔能夠理解，即係你唔好話一個 party 啊，你都唔會咁樣做啦，係咪先？即係人哋嗰個 party 仲要係人哋個主家嚟嘅，唔係你啲賓客嘅主家嚟喎，大佬啊！是不是？所以有阵时咧，你会睇下，有阵时你喺啲报章上面睇到，喂，印度啊，就更加离谱啊，系咪先？更加离谱嘅就话，喂，你系啦，睇亲都想即系杀人噶啦，我真系孖叉佢嘅就话， 好可耻啊！ 喂，屋企 恐怖啊呢个国家， 屋企嘅某一个成员做啲嘢错，跟住咧就会喂，我要强奸晒你屋企，即系为咗赎罪要俾人强奸晒屋企所有嘅唔知咩女仔所有晒，喂呢啲喂你听落去都想真系杀。 你而家讲到系好似食饭咁易啫喎， 系咯，但系佢哋个国家系觉得民族上面觉得合法啫嘛，成件事咁你先觉得恐怖， 仲要屈翻啲女仔点解着唔少？ 系啦，系啦， 做咩生得咁靓啊？令到我有感觉啊！ 系啦，真系咁得意啲。 狮子人咪要包头包计咯， 唔系，所以其实呢个就系典型嘅一个剥削某一啲群体嘅社会啊。你我哋文明社会系。盡量崇尚就話唔好剝削一啲叫小嘅群眾啊嘛，或者弱勢群眾啊嘛。咁好老實，你其實印度呢個社會啲人都應該醒啦，大佬，你睇下幾多印度男人係娶唔到老婆啊？你仲要係咁虐待啲女性嘅話，喂，大佬你結完婚生咗女你就走去墮胎，或者喂係女喎，喂唔得啊，我一定要生仔，因為佢哋嗰個宗教佢哋嗰個社會係咁㗎嘛，你生女其實係蝕本貨㗎嘛，以前中國都係 都好似唔理咁嘅， 唔理，但你睇下大佬，我生咗個仔出嚟有咩用啫，因為佢都搵唔到老婆啊，大佬係咪先，佢個社會仲要係如果有能力嘅男人係仲可以娶四個喎。你成个嗰个结构啊，成个嗰个理论系好荒谬噶，系咪先？喂，你已经系当啲女性系完全系包袱，系咪先？但系你冇咗女性，喂，你大佬你生到咩？你男同男可唔可以生先？系咪先？你又唔得， 即系要去到呢个地步，可能先要搞，即系 系咪咧？我真系完全系理解唔到佢成个社会系点样睇，即系你。头先听嘅有一啲说法都已经系好荒谬啦，系咪先？你个做嘢嘅嗰个荒谬程度咧，系做出嚟系更加理解唔到咯。你个普通正常逻辑嘅人，你都会谂到啦。喂，你个社会应该系大部分系一半男一半女，咁你先至成个社会先至运作到噶嘛，系咪啊？ 所以香港开始唔平衡啦，因为而家系女仔多过男仔啊。 香港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咧佢系移民社会啊。佢好多咧係一批移民落嚟咧，以前就好多香港男仔娶咗大陸老婆，咁跟住所以咧就成個社會咧變咗女性多咗。咁呢個咧就係冇得講嘅，因為呢個係移民社會，睇下你邊啲人移民到來，男移民到來多咪男多咯，女移民到來多咪女多咯。但係印度唔係啊嘛，冇人會想移民去印度㗎，係咪先？係佢自己圍內嘅人口政策嘅問題嚟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問你啊，你會唔會移民去印度啊？大佬啊， 唔系 咯， 旅行都要严重考虑下， 要避开。 唔系，有人保护住都想睇下呢个国家，因为之前有朋友去过，咁啊去过，佢话其实都冇乜嘢噶， 即系好多人都系话冇乜嘢。 嗱，你睇下系去边度啦？你真系去一啲咧，仲系游客多嘅城市咧，就比较相对安全嘅。 咁我可能唔去啦，去到啲旅游区嗰啲。 系啦，旅游区嗰啲相对比较安全，但系都危险嘅。 所以咪会考瑜伽导师咯，因为瑜伽导师一定去印度度考噶嘛。 系 啊，你一定即系你想再叻啲啊，或者多啲认可咧，其实要去印度度考。 即系要攞牌要成。 系啊，要喺嗰边考试啊。 咁我知道你有玩噶嘛？你有冇想系做导师？ 有啊，有想过想做导师。 所以嗱，各位观众嗱，所以咧，阿奶昔系夹到支笔嘅，系因为佢相对上有呢个根基。 唔关事啊，我哋 而家都系嗰种。 其实导师同你影一张相嘅，可以我哋私底下 send 俾你。 咦、哎，好啊，多谢你啊！ 我以为你会 send 俾听众 添，睇有冇地方铺出嚟咯。 佢就啲听众讲啊，而家 俾你夹夹落 YouTube 嗰张图后面后边咁啦。 唔系打咗格先咯。 有兴趣留言啦，有兴趣留言。 系啊， 打咗格。 系 啊 ，send 俾你 啊，关 事。 话第二话啦。唉，哇，你差唔多又够钟啦。 系啊，咁快嘅，而家都系夹翻埋 日多。好啦，咁啊，大家如果有啲咩想同三位女士讲咧，喺下边留言啦。咁亦都尽快尽量啦 ，subscribe 我哋嘅巴拉台频道啦。系啦，咁 大家 有冇嘢 支持下啦？ 系啦，期待大家。 系啦，咁可能我哋嚟。我哋唔知啦，日后可能我哋呢个节目如果冇接嘅话呢就可能会出席一啲网聚，可能同大家见下面啦，咁样係啦。咁啊好啦，我哋今日时间够啦。 好啦，拜拜。